北京时间16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FM98.2兆赫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982许愿曲。 我叫宁建鹏，是一名大二的学生。我呢最近想吐槽一下我的舍友。我的舍友呢最近不知道从哪里整来了一副在宿舍里打的麻将，就是那种很小的麻将，可以随时收不被人发现的那种麻将。然后呢他们经常在断电之后拉个灯就开始打麻将。刚开始呢我觉得玩一玩嘛，他们玩就无所谓，但是后来呢他们有时候一打麻将就打到2-3点，一直灯亮到2-3点。然后包括因为他们没有自动麻将机嘛，是手麻，搓麻将的声音很大，会影响到我的休息，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对我造成了一定的困扰。所以呢我就希望他们能够体会一下别人的心情。玩可以，但不要玩那么晚。而且我觉得我们现在都是学生，在打麻将的话，在宿舍里打麻将不太好，影响不太好。 生命中最善良的时光就像是水一样明亮，记忆里总有人坐在身旁，抚摸着我枯萎的肩膀，对我说红色不该遗忘，温度不迷茫，方向不倔强。不要对我说红色不该遗忘，温度不迷茫，方向不倔强。对我说善良的时光就像是水一样明亮，记忆里总有人坐在身旁，抚摸着我枯萎的肩膀，对我说红色不该遗忘，想不倔强。不要对我说红色不该遗忘，温度不迷茫，方向不倔强。 信女神一梦闪亮登场。 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今天的女神百分百之女神下午茶，我是主播一梦。 大家好，我是一梦的好闺蜜，今天的嘉宾天一。 那么我们九八二呢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欢迎您搜索微信公众账号九八二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和我们实时的互动。 如果您想看我们的节目呢，也可以找到我们深度合作的直播平台一直播，在一直播的首页搜索活力九八二，你就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也欢迎今天跟大家啊跟我们及时互动一下。 是的，没错。那么我们今天的主题呢是女神和民谣那些歌的背后的故事。那么我们今天请来的民谣歌手其实和我还是有一点渊源。为什么这么说？ 为什么你有渊源？ 因为我是一梦，他那都有一个共同的梦字，我是小梦， 还是老梦。 对，那 有请我们的民谣歌手老梦，欢迎你。 欢迎。 大家好，主持人好。 Hello，Hello。 老梦。 好。 那么非常欢迎老孟来做客 我们 的 节目。 是的，那我们还是照常惯例吧，来我们开始我们的女神麻辣烫。 麻辣烫。 好的。好的，欢迎回来，欢迎回到女神百分百之女神下午茶。 麻辣烫。我们是 麻辣 烫。 是的，我是主播一梦。 大家好，我是一梦的闺蜜天一。 那么今天麻辣烫的内容呢，我们主要是要说什么呀，就是说这个早晨起来喝一杯开水真的能去黑眼圈黑色素吗？ 反正呢，我觉得每天早晨起来啊，因为睡了一夜嘛，总觉得嘴里发干，反正喜欢早晨起来喝一杯水。但是至于有没有去黑眼圈的作用嘛，我还真不太了解。 那这个就是告诉你一个非常正确的答案，就是不能。 不能。 对，不能。 那早晨喝水是不是没有用了？ 没有没有，其实喝水还是有一定好处的。就早晨喝一杯水呢，喝一杯温水呢，可以有效的排毒。 滋润一下肠胃。 对，滋润一下肠胃，这个是可以。但是很多女生就是为了减肥呀或者是什么的，觉得喝一杯水可以褪黑色素，其实这个想法是完全错误的。今天一梦就告诉你了， 这事儿你想多了，但是喝水还是可以的。 对，没错。那么下一个呢，就是如何快速的遮盖我们的黑眼圈。 这个好像是很多女生都有的问题啊。 前几期节目咱们也做了，你觉得天一我们应该怎么遮黑眼圈呀？ 遮黑眼圈是吗？ 对，没错。 当然就是那个粉底厚一点， 粉底厚一点， 或者遮瑕用的多一点，这黑眼圈不就遮上了吗？ 没错，是有这个，就是 戴个大眼镜也能遮黑眼圈，像我一样。 你这个方法是非常好的。其实更有效的方法呢，是用那种带刷子的遮瑕液是更快的。 为什么用刷子呢？有什么不一样吗？ 就是用那种刷子，因为就是刷子或者是海绵头的形式，可以把遮瑕液直接均匀的覆盖到眼底下，比用手要好很多。 哦，就是说刷子能够帮助你把它铺得更匀，看着效果会更自然。 是的，所以用这种遮瑕液，然后带着刷子的遮瑕液是非常有用的。好的，那我们最后一条麻辣烫呢？其实我也是想问一下咱们今天的嘉宾啊，就是平时您写歌的时候，或者是作曲的时候。会不会是经常坐着？ 对啊， 经常坐着是吗？会经常坐着。那其实经常坐久了的话，您这个下体浮肿会不会有这种情况？ 下体浮肿好像没有老到那么程度。 你这词儿太吓人了，下体浮肿。 对，就是因为很多人都久坐一天。我觉得像这种作词作曲啊，真的就是很烧脑。 还有很多办公室的工作，也会经常坐着在电脑前。 然后对啊，就是这个时候就经常会出现这种下体浮肿的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 应该经常站起来活动活动。 有这个方法。再一个最好的，一个就是伸展，再一个就是按摩。 自己按摩摸摸腿。 你也可以去按摩店啊。 或者说找你的男朋友女朋友帮你按一按也不错啊。 对，没错， 还省钱。 是的，所以我们也不要经常坐着，对我们的腰啊腰椎这块都不是很好，所以经常活动活动啊。或者如果你真的就是工作很忙很忙的话，也没有关系，你可以 站着办公， 就是工作挣来的钱呢可以去消遣一下，去按摩呀。 总之就是如果您久坐超过一个小时，记得提醒自己站起来走两步，走两步，走两步就好了，对吧？ 没错。是的。那我们女神麻辣烫的到这里就 完事儿了、那我们接下来呢说一个小话题，就是最近一直都是开学季嘛，不过现在呢已经是开学了，而且很多同学呢都去军训了。你知道军训的时候我觉得肯定就是一个班的同学， 然后 对宿舍的人也不可能像这个， 应该已经认识自己的舍友了， 对， 都见面了， 对，没错。而且军训的这个宿舍里面肯定大部分都十个人 啊、我们还好，我们当时是四人间 啊。那你真是 我们得条件好一点。 我们当时是十个人啊， 十个人。 就今天我们想跟大家聊一下，就是这个关于开学之后你如何和自己的舍友好好的相处呢？就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头疼的问题。 对，因为正常来说啊，因为大学四年可以跟这个朋友要生活四年嘛，自然关系处得好、会变成一辈子的特别好的朋友。但如果处不好的话，你这四年好像就心里总会别扭，因为低头不见抬头见， 是的， 所以这室友关系特别的重要。 而且你想想，舍友都是来自什么四面八方、五湖四海，你看还有那种，对，还有那种留学生啊什么的，就是南北方的差异，就是等等一系列的。我觉得作为天一已经是毕了业的人，我还是正在大学当中。我觉得遇见这种情况，尤其是女生宿舍，我觉得相对来说比较复杂一些。 你是说女生之间事儿比较多是吗？ 其实也没有啦，就是我觉得是相对复杂一些。我觉得出现一种情况，你比如说生活习惯不一样，比如说你要早睡他要晚睡，我觉得你可以完全在你的床头呢挂一个这样的小台灯。这样把那个床帘一拉上，这样的也不会打扰到别人睡觉，然后你自己呢也想干嘛就干嘛。 哎呀，这 是一个好办法， 这就是一个说明你们舍友还不错。我跟你说，我舍友不是这挂的，我舍友是怎么玩游戏。然后我跟他们不是一个班的，所以我们的生活是打到的，你知道吗？就我有课，他们没课。结果就是我在睡觉的时候，他们在玩游戏。虽然说他们可能不开灯，但是键盘声你知道吗？哒哒哒哒哒哒，还有鼠标滑动的声音， 我 根本睡不着觉。你挂几层帘子都没用。 那这个时候你是怎么解决的呢？ 忍了， 忍了， 忍了。 我的天哪，我还以为你要跟他怎么样呢，你真忍了， 就只能忍了。 但其实我觉得，毕竟就是大家要相处四年，我觉得很多时候，真的就是有什么不满的话，大家可以就 其实应该 公开说出来。对， 天一做的不好， 忍了。 对，不要忍，更好的沟通。 就是、我觉得对，要好好的沟通。因为毕竟我说了要在一起生活四年，所以 大家要磨合一下。 而且就是上学期间，而且大学说实话很有可能就是你最后的一个人生，这么上学这么几年了， 比较单纯的一段时间。 对对对，比较单纯的一段时间。所以一定要好好珍惜这段时间。同时呢，我觉得在大学更必要的是交一个志同道合的朋友。 对，不管他是不是室友，这个志同道合的朋友是跟随你一辈子的，所以尽量去广泛的交友，找到那些志同道合的朋友，相伴一生是特别幸福的一件事。 是的，同时 就像老孟是吧，就是我觉得可以志同道合一辈子的好朋友。 对，同时呢，一梦和天一也要给大家说一下，就是有的那个舍友啊真的太奇葩呢，你也不用跟他怎么样，不理他就好。 对，如果遇到特别处不来的朋友，算了，别处了也可以，大家只要维持和平的关系就行。 对，也不要一定要去，对，就是要去撕啊，要怎么样的？毕竟是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多一个敌人多一堵墙嘛。 对， 也是祝愿大家，在大学当中这个生活是一帆风顺啊。好的，那么欢迎大家下载中国国航 APP 专属电商优惠，国航优价保障，推荐大家去各大手机应用市场搜索关键词"中国国航"，或登录中国国航网站进行下载 APP， 参与活动就有机会获得中国国航 APP 机票优惠码及国航纪念品一份哦。 大家赶紧下载关注。 好的，那么接下来呢，就进入到我们的主题——女神下午茶。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女神百分百之女神下午茶，我是主播一梦。 大家好，我是一梦的闺蜜天一。 是的，那么今天呢，我们请来的这位嘉宾呢，是一位民谣歌手老孟，来，老孟哥给大家打一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音乐人老孟。 好的，那说起民谣啊，我觉得最近大家都有看到一个那个节目，就是那个明日之子。 对， 嗯，然后里面有一首歌几乎是刷了朋友圈好几天， 已经上了微博热搜的那种。哎， 对，就是有一个歌手叫毛不易，他写了一首叫消愁。 是，我觉得大部分人都已经听过了。 对，然后其实像类似的歌曲还有在去年吧，那个歌手节目当中赵雷他也是个民谣歌手。 赵雷这两年是蛮火的， 对，他唱了一首成都， 是， 然后这首成都瞬间就成为了像当年的那个最炫民族风一样的歌曲， 大街小巷全 都 在放这首歌。那我们也是来回顾一下 毛不 易 的这一首 消 愁。 嗯， 哎， 我们的这个视频好像有一点点问题。嗯， 我们的视频好像有一点点问题，没关系， 没关系。我相信的很多大家都 能 听过这首歌， 尤其这歌词特别的好。为什么这首歌会很流行呢？就是当中有提到他要敬这个自己几杯酒嘛， 嗯， 一杯敬给明天啊，一杯敬给过去啊， 是， 就是类似这样的歌曲，让大家听起来好像能找到自己人生当中很多的感悟哈。 对， 然后我也问一下老孟，就是感觉很多民谣歌手写出来的歌呢，大家都感觉情感特别的充沛，你自己也创作哈，就是你觉得民谣歌手，就是民谣歌曲吧，这个歌曲最大的一个特点是什么？ 首先我觉得，我个人觉得一直就是我特别头疼的就是怕人问，哎，你这个歌是民谣还是流行还是摇滚。其实在我个人感觉里，一直觉得这个界定是一个很模糊的一个东西。 嗯， 啊，是一个很模糊的东西。就是说现在的很多的民谣歌，其实我觉得觉得分三点，就很多人就是说大家界定现在的这种民谣， 嗯， 一是它这个歌曲本身的它的配器， 配器， 然后那个它就是说一般咱们所那个感觉的那种民谣的，就是比如很简单的吉他， 嗯， 或者木吉他，然后或者口琴，或者加上手鼓， 对， 这是一种配器，让人直观的觉得哦，这是一个民谣歌， 就是感觉很清淡， 对， 清爽的那种感觉。 另外一个是歌曲的内容。好多人觉得就是说可能民谣歌曲可能更多的是比如言情嘛， 嗯 嗯，比如一些爱情之类的这种美好的诗和远方的这类的内容。 嗯， 然后第三个可能就是分人。哎，比如说这个歌手被定位了，他是一个民谣歌手，那好好，他的歌全好像都 成民谣 了，哎， 都 差 着，不是民谣的歌也成民谣了，是吗？ 对，举个例子，就是说，鲍勃迪伦大家都知道，这是民谣之父。 嗯， 鲍勃迪伦他有一首很有名的歌叫做那个《Knocking on Heaven's Door》啊，那他唱那首歌的时候，他弹一个吉他，吹把口琴，大家觉得哦，这是一个民谣。但是枪花乐队曾经翻唱过他这个歌，那枪花翻唱就很摇滚， 对， 它其实是同一首歌， 就是可以相通的，是吗？ 对，其实我觉得并没有那么大的界限，只是有时候在某特定的环境下，大家会有一种分类。 嗯， 我有一个感觉啊，不是，我也跟一梦交流，跟老孟交流一下。最近不是还有另外一档节目，就是音乐类的那个 中国有嘻哈 特别火嘛， 嗯？ 然后我觉得以前我也不太听这种说唱音乐的啊，但是这次呢，因为这个节目它很系统的会介绍到一些 嘻哈 乐 的 风格创作， 对， 听到嘻哈乐的那个歌词，你会感觉特别的愤怒，像愤青在说话，他们会针砭时弊，然后还会说很多自己的情绪的东西，愤怒的东西， 或者甚至会出现那种脏话。 对，也会有这种，就是特别的直接。但反过来，咱们说民谣，好像听到很多民谣的歌词都是特别的温暖， 对，很缠绵悱恻的那种感 觉。对，我 觉 得可以，就是像 听得少， 也有这种 啊。 哎，对，说到这点，我也说另外一个话题，就是民谣，我们现在大家能听到的，应该就是流传比较广的，像这成都，就像赵雷的一系列作品吧，《成都鼓楼》，其实是讲的这种有点小人物的小情感、小情绪，然后描绘都是比较温暖的场景，然后有一些大家可能不太常知道的，就是像地下的一些民谣歌手，他们的东西可能也会有一些对社会层面的评价，所以民谣歌手这个流传度来讲，就是从地下到地上，你觉得这个风格上面是不是也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就是这个内容曲风啊，内容的选择 啊，我觉得这个的确是有一定的关系的。因为比如说，因为前两天我们 还总结我们几个做音乐的人在开玩笑说，现在写歌有一个很讨巧的事儿，就是写地名。 写地名， 对，写地名特别特别容易引起共鸣。 成 都 啊， 对对， 到时候下一次老孟哥写一个大连呀、啊、北京啊， 北京北京啊，什么的、嗯、关于郑州的记忆啊，很多这样的歌，因为它会很短暂的时间引起一部分人的迅速的一个共鸣， 嗯嗯， 对， 一个共鸣，然后所以造成一定的它的那种流传度， 是 它会很容易，嗯， 对，所以说如果你的这歌曲的内容就是写的比较。比较偏地下风格一点，就是说批评的多一点，或者愤怒的这种东西多一点，可能在流传度上自然而然会有点影响。 因为民谣，就现在所谓的大家所说的民谣，更多的是比如说一些人他更贴近自己的生活， 嗯， 比如我背一把吉他出去旅行，然后遇到了一个事儿，遇到了一个人，遇到了一段过往，然后我记录下来。这个东西它是很贴近生活的，所以更让人会感到很亲切的一种东西。如果你写的太理想了，太高大的那种思想的话，可能会偏离一点，但是也不影响会有人喜欢这样的东西。 反正就我个人来讲啊，一梦你是不是也这样？就是感觉听很多民谣歌曲啊，它就特别接地气儿， 特别接地气儿， 对吧？都是生活中你能感受到的。 对对对。 流行歌曲的时候，你听不懂他在唱什么，就是听个旋律，看个舞台表演。 嗯、 但是民谣歌曲都是在。讲心理的感受 和故事，心理的事儿，对，没错，我确实有这种感觉，因为我是在校大学生嘛、 嗯、 所以我经常会听一些就是校园类的民谣。 校园民谣，比如呢，哪一首 校园民谣？你比如那个， 你别说同桌的你啊，那是好老的歌。 哎，同桌你不算吗？ 标准的校园民谣的， 对、啊、 算开山之作。 对对对，那会儿应该还没有你的吧？ 但是 我们好像还没来到这个世界上。 但我觉得好歌它是一直流传的， 这的确是， 对，都不分时代的。这首歌也算是一个。 水木年华的歌， 水木年华，对对对， 很多对吧？ 但我名我有的叫不出来 了。那个，哎，对，有首最代表作那个，因为梦见你 啊，对对对， 那首歌叫什么来着？一下就忘了。 一生所爱， 对 啊，对，一生所爱，对， 哎，是一生所爱， 不不。不是一生所爱，一生所爱不是卢冠中， 对对，是那首歌、哦、叫一生有你， 一生有你，一生所爱， 一首歌名咱们想这么半天， 一生有你，对，那首歌， 那是感觉很校园的、很青春美好的一段感情， 但是我也觉得它有点偏流行， 哎，对呀、啊。 就是我特别想问你， 对，所以他说 我特别想问你们、嗯、你们界定这个流行和民谣的界限在哪？ 我先说我的感受吧。 你的 我的感受就是民谣就是一个歌手、 嗯、 一把吉他、 嗯、 然后那个旋律呢很悠扬，然后就是慢慢的、 嗯、 缓缓的、 嗯、 噔噔噔噔，就不像是那种流行音乐更多的诉说那种爱情啊什么的，我觉得这是我定义上的民谣。 我跟你有一点点类似，就是我觉得首先民谣它的这个内容不是仅在于爱情， 对， 不是那种就是悲伤的情歌，不是、 嗯、 它有友谊、 嗯、 有对社会，甚至可能就是像说的一个地名、 嗯、 可能一个场景黄昏都可能成为他创作的内容， 是 情感诗和远方比较多一点， 对对对 对吧， 没错。 老孟，那你的创作风格是偏哪种呢？ 对， 那如果按你这个定律的话，我应该算流行了。 你算流行了，你这是在写爱情是吗？ 因为对情感的东西比较多，因为这个在创作的过程中，其实自古以来，不管是诗歌也好，不管是歌曲也好，有关于感情这种事情，它相对来说比较好写一点，而且也比较大众一些。嗯 嗯，我觉得老孟自己定位是怎么样啊？还是咱们来听听比较好。 嗯， 光说呢，咱们也听不出来老孟是哪类的。 嗯， 老孟给我们带来一首歌吧，带来什么？ 好的，带来一首我写的歌，但这首歌还真的不算是情歌， 不算 一首比较去怀念过去，去总结自己一个阶段的这么样的一首歌，叫做《岁月墙》。 好， 岁月墙， 让我们的老孟一步到我们的表演区， 表演区 带给我们这首《岁月墙》。 哇， 哎，其实我之前听了这首歌，我觉得一梦，一会儿咱俩可以听完之后好好讨论一下，看看你对这首歌的感觉如何。 可以，没有问题。 对，哎，老孟准备好了吗？ 好了吗，老孟哥？ 好， 好了， 让我们欢迎老孟给我们带来这首《岁月墙》。 呱唧呱唧，好的。 当我关了灯，世界变得宽广，只听到远处依稀的喧嚣声。我轻轻打开窗，一丝缝隙来得亮， 突然想起那些未完成的梦想，这些年一直都是这样，过得不痛不痒，偶尔受了一点伤，也会沉默着倔强。谁不是受着伤成长，连梦都慌慌张张，只是少了些轻狂，却多了些感伤。那是我曾经去过的地方，如今都变了样，那早已关门的小店，岁月都爬上了墙。那是我曾经爱过的姑娘，如今会在何方，也时常会想看看她现在幸福的模样。不痛不痒，偶尔受了一点伤，也会沉默着倔强。谁不是受着伤成长，连梦都慌慌张张，只是少了些轻狂，却多了些感伤。那是我曾经去过的地方，如今都变了样，那早已关门的小店，岁月都爬上了墙。那是我曾经爱过的姑娘，如今会在何方，也时常会想看看她现在幸福的模样。有人结婚生子，疾病健康，也有人去了天堂，才知道那些聚散无常会保佑着我坚强。我也经常幻想回到过去，再触摸着旧时光，那是陪在我身旁的人啊，我想为你们歌唱。那是陪在我身旁的人啊，我想为你们歌唱。 哇，原创真的好好听啊！ 我觉得不是原创好听，是老孟的原创很好听。 我就是说老孟哥的这个原创真的太好听了。我听的已经入迷了。 对，我们的那个网友还说老孟的风格类似李健。老孟，你认可吗？你觉得你风格跟李健像吗？ 哎，我还真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 哎，老孟哥，你真的平时说话和你唱歌的那种状态完全是两个人。 还装呗。 哇，好棒啊！我的天，听得我真的是心蹦蹦的跳啊！ 我其实因为我已经不是第一次听这首歌了，然后我每次听 我是第一次。我必须要说一下我的感受吗？ 你的感受，你说，我不拦着你说。 就是如果现在不是做节目的话，我会哭出来。 你什么地方会让你哭？ 就是他那个旋律是我非常喜欢的旋律。 嗯， 就是我就会哭出来。 我其实有同样感，其实我第一次在听他说我就很感动。你知道有哪几句话特别让我感动吗？嗯， 就是，这些年过的什么， 这些年过得不痛不痒， 不痛不痒， 对，然后那些未完成的梦想，然后沉默着倔强。我相信可能很多在北京工作的朋友啊，选择奋斗的都有这种感觉，就是在你追求梦想的时候，有的时候很难，甚至几年都没有起色，你会受到委屈，受到不解不认可，有的时候没有办法，你只能选择坚持和放弃。 是， 就是类似这种歌就特别扎心。 其实我觉得就这种词可能就是说比较讨巧一点，但是它不是我故意的要讨巧，就是因为每个人，其实我们每个人啊可能都会有这种经历，就是说大家这些年过来以后做的过得可能没有多好，但也没有多坏。 对， 好像很多事情一转眼就到了一个年龄也好，到了一个阶段以后， 也好，然后大家就会有一些沉思， 确实 经历的事情也多了，包括我歌里面写的，其实这首歌我当时写的时候真的就是在一个晚上，挺无聊的，我打开窗户我就看着，然后吹着风，然后突然又想脑海里过我这些年的事儿，然后写了，这里面总结了很多很多的事情，包括 好，那个我们马上广告时间来了，广告之后呢，我们跟老孟继续来聊聊民谣和民谣背后那些故事。 是的，没错，半年之后请大家持续的关注。 你说生活像一杯白水，每一口都淡然无味，你想大声呐喊，却因畏惧旁人而不敢张嘴，你想肆意奔跑，但被压力束缚双腿。我们在茫茫人海找到你，发现原本就应闪光的每一个你。活力调频 FM98.2， 把青春还给你。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好的，半年过后，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女神百分百之女神下午茶，我是主播一梦。 大家好，我是一梦的闺蜜天一。今天还请到了一个我们的好朋友，我们的民谣歌手音乐人老孟，欢迎老孟。 是的， 大家好，我是音乐人老孟。 刚才我们的老孟哥还没跟我们说完， 对， 就是说在创作这首歌曲的时候， 哎，我还有个问题要听这首歌，就是前半段呢是跟梦想感觉有关，到后面还有几句歌词我也感觉特别深，去过的地方，遇见的人， 对， 还有那个姑娘，他现在过得怎么样，对吧？还有那些陪伴着我的人，有我要为你们歌唱。这后半段你想表达的是一个什么样的？ 其实这后半段有点像，就像日记一样。其实我每一句都记录我就个人啊这些年的经历的一些东西，包括你说那些人我去过的地方早已经变了样，然后关门的小店，这原来以前我在一个地方一直唱歌唱了十好几年，很有感情，但是现在已经物是人非，很多东西它已经变了样啊，包括那姑娘咱们就不用说了，咱们对那每个男孩可能 心里都有一个姑娘， 生命中都会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包括后面说有人结婚生子疾病健康，有人去了天堂。那我在前年我父亲去世，然后这也是人生经历一些必须要经历的一些东西。这个就是当你经历的东西越来越多，好像你才发现你的人生是越来越完整的，然后因此有感慨，然后写了这么一个作品。 哎呀，这段说的我好难过呀！ 其实我刚才看就是孟哥把这个歌唱完之后，我看到天一眼睛里有一点小红血丝。 红血丝， 昨天熬夜熬的吧？ 不是听你歌听的。 当然不是，听你歌听的。 我说一下为什么我会有点揪心，就是 感触。 首先说刚才大家说的那个老孟说第一个点就是物是人非这件事情，现在已经算是我离开家上大学读研6年，工作现在是5年，就是11年的时间过去了。每次我回到家乡的时候，我都觉得我不认识了。走在家乡的那些路上，我发现我觉得那就不是我家乡，也因为我走在街上我一个认识人都没有。就是那种漂泊感是我在这首歌中也能听到的一样东西，就是那种物是人非的东西，找不到当年你回的那些，连建筑都找不到，因为都可能拆了重建了。 你是不是回错家了？时间太长。 哎，你想想11年没有在家里生活，你再回去真的会有这种感觉。老孟因为是在北京人，一直没离开北京，可能哎你也有感觉，北京的变化应该比我家还要大，对吧？ 也肯定也很大的，现在 对吧， 我们家也是变化很大。对，就是隔半年或者是隔几个月回去，它会就有一个变化，我觉得。 对，因为现在城市发展的越来越 快 了，所以这城市的发展的快节奏跟人生的这个漫长相比的时候，这种落差感就会有了。 对。 还有那句就是有的人已经去了天堂，可能我是前年是我姥爷走了，就是我第一次有亲人离开自己。 对， 你就会觉得你其实直到现在我还有种感觉，就是这个亲人从来没离开过。 对，他还是存在的。 对，但是人生就是这样，你到了一个年龄阶段，你就一定经历到这些事情。 对， 而这些事情就会就要告诉你生与死到底是什么。 所以说我那里面写了一句，所以这些人事无常啊，保佑着我们坚强。就是这个意思。 哎呀， 有点小沉重。 对，我们的那个网友跟我们说，物是人非，欲语泪先流，欲语泪先流，还有说一把吉他点亮了世界。 对， 我觉得民谣的魅力就是这样，它没有在特别刻意的去带动你的情绪， 是， 但是它的那句歌词可能就打到你心里最软的那个地方。 没错，而且我经常听歌的话，会先看歌词。 对， 对，我觉得歌词还是很重要的。 哎呀，我突然间觉得这个情绪咱们怎么突然间荡下来了 不行，我们得给它提上去。 我要问一个比较尖锐的问题。老孟，你是做音乐的，你想不想红？ 你说听实话还是听假话？ 当然是实话。 当然实话了。 实话其实我不是那么想红啊。 还是想红的是吗？ 但我想红的原因是因为我想挣钱。咱们实话实说。 很实在。 但是因为搞这个行业里，名和利它是挂钩的。为什么那么多人削尖脑袋想出名？出名的为什么？归根结底，它是为了我在经济上，我有一些自己的改观，对吧？这是无可厚非的，你知道？但是你说如果说光出名，其实是件我觉得挺痛苦的一件事儿。真的，去哪儿人都认识你，去哪儿都那什么，也是一件挺麻烦的事儿。 对，因为之前，但是我想问的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就借这个问题吧，再往深问一个，就是当初赵雷突然火了之后，其实我是很早就听赵雷的歌了，那时候他真的没有现在这么火。 以后听一听谁的歌就火哦。 对，老孟赶紧多发我两首歌，然后你就火了。然后我当时我第一时间我就问老孟，我说老孟，现在赵雷上了歌手之后火了，然后我身边好多朋友都觉得，哎呀，这个赵雷火了就不是我们心中那个赵雷了，感觉 有这样的 有东西就变了。你是不是有这种感觉？ 而且前一阵儿赵雷不是开演唱会，他现场就已经发怒了，说再这样下去歌手就完了， 就是频繁的忙碌于商演之中， 对，这就完蛋了。 老孟，你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就是一旦火了之后，东西就没了。 我没想明白，说有人说好像他上了这样一个节目，更多人听到了好像就变了。那我想问他变在哪儿？ 其实就是他觉得是更多的这些东西是商业化， 那是他自己觉得。就说普通的，比如歌迷听，你们会觉得有什么变化？我觉得没有什么变化。 我觉得有这种自私的心态啊，就作为歌迷，我是不希望。我觉得我是个很文艺的人，我就不希望把我认为文艺的部分拿去跟大众化等同，我不希望他大众化。 天一，这点你特别坦诚，真的，我给你点一赞。 实话实说了是吗？ 的确，很多人会有这样的想法，就是有这种想法。其实我觉得大可不必，音乐还是一样的， 音乐还是一样的。 但是红了之后会不会影响到他的创作？因为他名气上心可能沉不下去了， 他沉不下去了，然后他就不会专心在创作，而是不停的接商演、广告这些代言。 或者说，他哪怕不是自己主观想，他客观上会影响到他的创作。 对。 这个我不敢说人家是怎么样啊，但是我接触的很多东西可能也会多多少少会有一些 这样的 对 情况。 因为创作有时候创作这种东西，不管创作什么东西，它需要大量的时间来沉淀的。比如说我写首歌，不是说我今天给你两个小时你就给我写首歌我就能写出来，有时候我可能需要一段的时间沉淀去写这个东西，才能写出的比较好一点的东西，这个可能会有影响。 对，我们的网友也说，艺术家也是 要 吃饭 的。 对啊， 对，其实两者可能没那么矛盾， 没有那么矛盾， 但是只是说听众自己心里面可能会有这样的感觉。 是的， 对， 老王，那我们给我们讲一讲，作为一个民谣歌手，日常都会干些什么吧？ 对， 我们想象的民谣歌手可能都是 不是？待会儿有网友留言，艺术家也是人。 我们觉得可能很仙儿都是，可能每天就是在城市里面游荡，然后看着人来人往，然后弹着吉他唱着歌，萧瑟的北风在你的身后，是这样吗？ 不会， 说那个， 我觉得不会。 你说那个应该去收容所的吗？没有那么夸张。其实我接触的大多数，我周围的很多朋友，甭管是人家有一些出一些名也好，没出名的也好，其实大家还是都是普通人，跟在座的每个人一样。只是我们可能就是有时候更形式啊，或者说更自由一点，想问题的可能更开放一点。其他没有什么太多的，不是说真的说那种愁眉苦脸的，天天的，留着大胡子，头发也不梳，然后 头也不洗， 对，然后背个琴， 像流浪汉一样。 你说这好像唱摇滚的， 我觉得应该没有人刻意去追求这种感觉吧。有人可能因为生活所迫不得已这个，但是我觉得没有人会刻意去追求这种感觉。 那老孟，私下里你的生活都做些哪些事儿呢？就除了唱歌创作以外， 对， 你都会做些什么事儿？ 做节目啊。 我邀请你来做节目，总有不邀请你的时候吧？你在家干什么？ 但因为我个人爱好还是挺多的，尤其我有时候我因为我原来学画画的 啊、哦，还会画画。哎，什么类型的画呢？ 啊， 什么类型的画？漫画还 是？不是 ， 就是我从小我学本行是画画的 啊、哦，本行是画画。 后来呢，就是。 喜欢上音乐， 哎、 误入歧途， 歧途啊， 对吧？不务正业，搞了音乐创作， 对，然后也有一些其他的这些爱好， 嗯， 对，哎，我们的网友也问了，现在你们主要的谋生 阵地 是在 哪 里？ 阵地啊， 对，就说白了，你们以什么为生嘛？ 其实还是主要以 音乐 ，酒吧驻唱还是 也有 接表演还是怎么 都有。 都有 这些都有， 就表演， 包括一些外面的演出，包括一些 live house 的一些演出， 嗯， 这些也都是有，但是他的收入可能就相对来说就不是那么稳定。 那比较稳定的是来靠什么呢？ 基本上没有太稳定的。 哦，就哦， 你包括 明白了， 包括出名的，你包括出名赵雷也好，他们出名了，他们也是靠演出去。 对，确实是， 对他可能不像 演出的话，他们也没有收入， 不像大众那种每个月都有工资进账，他不是这种。 对，没错， 是这样。 哎，那我问一下，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会不会觉得生活有种不安定感呢？会影响？ 我觉得我还好吧，因为我可能我就是北京人， 嗯， 家在这儿，可能没有那么大的压力，但是有一些可能外地来北京打拼的， 确实是。 对他们压力还是挺大的， 就是他们要追求梦想，就意味着他要承担这种朝不果腹的这种状态。 对，倒也没那么夸张，倒不至于朝不果腹啊，但是有的确压力其实还是蛮大的，真的。 没错，就像刚才孟哥跟我们谈的那首歌一样，就是那种内容，那种漂泊感。 对，哎，我觉得没听够。老孟还有别的歌吗？ 对呀、 啊， 我也没听够。 啊，这么快就到下一首歌了？ 啊，那我们 唱完歌咱们再继续聊嘛、 啊。那刚才 再给我们带来一首。 刚才唱了一首不是情歌，现在我们唱一首情歌。 好， 可以啊。 好， 哇，我喜欢听情歌。 情歌什么名字？先跟我们说什么名字？ 啊，叫燕子。 燕子。 好，让我们的老孟到我们的表演区，给我们带来这 首 情歌。燕子。哎呀，我好好奇老孟到底有什么样的情感故事啊？ 好的，现在老孟哥已经坐到了表演区。好的。 你是飞翔的燕子，你要去何方？我是奔跑的孩子，追着你的方向，越过原野，越过村庄，越过城市的匆匆忙忙，善良的人们，你们别为我悲伤，因为我不会再遇见那样的目光，值得让我一生去守望。但愿时光能够原谅孤独的两个人，一个在北方，一个在南方。掩饰着慌张，你的故事中的悲凉，你不得不离开的地方，别拒绝我心疼你受的伤。天黑之前在我手中放了一盏灯，我想为你的黑夜点亮，可是你的生命中却住着两个灵魂，一个想停留，一个想流浪。我想我不会 会再遇见那样的目光，值得让我一生去守望。但愿时光能够原谅孤独的两个人，一个在北方，一个在南方。想埋藏在你的心上，化作你仰望的那一座雪山。但愿岁月能够听到我继续为你歌唱，一个在坚强，一个在天堂。天黑之前在手中放了一盏灯，我想为你的黑夜点亮，可是你的生命中却住着两个灵魂，一个想停留，一个想流浪。当我想停留，你不来北方。 好，感谢老孟的，感谢老孟的演唱。哎呀，我有好多话突然间不知道该怎么说。这样吧，我们先进入到我们的秘密话语，跟大家继续聊好不好？ 嗯，好的，进入到我们的秘密话语。 我有个喜欢的花语要和你说， 是秘密哦。 好的，欢迎回来。 哎呀， 我们 听完了老孟这首歌，哎呀，我觉得我又难过了。 不要难过， 人说老孟他要听你的戏中梦呢。 对， 我们今天可能没有时间了。 是的， 大家可以上网去找一找老孟的原创啊。 对， 可以找到这首戏中梦。 没错，那么我们今天秘密花语的主题呢，是生活中我们不愿意忘记的人。 老孟，你看这首歌里面是不是也有个不愿意忘记的人？ 而且我听到一句歌词，是一个在南方，一个在北方。 对， 好像是一个异地恋的故事。 就是、 对，这个的确是， 就是各自天涯的那种感觉。 这个、主题是有这个方面的在里头啊。 一梦，你有什么不愿意忘记的人吗？ 我有啊，我有。 你愿意分享吗？ 哦，我愿意。其实，我觉得，要怎么分享？啊，亲人算吗？ 算呀， 算啊、我觉得，因为刚才你们也都说了，就是，人只要进入到一定年龄的时候，就会经历一些生离死别。确实是我在年前的时候，我的姥姥也是就是去世了。而且是刚过完小年，所以其实，因为这个就是家里年也没有过，就是当时一下子就觉得、哇。自己长大了的感觉，因为我是我姥姥带大的，从小就是姥姥带大的，所以对姥姥的那种感情，我相信你能理解， 我能理解， 你能感受到那种痛苦， 对 对，要真的是缓了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然后那个时候，哎，也不出去，一放假回去跟同学聚会，干嘛干嘛的。整个的一个寒假几乎都待在家里陪家人、陪姥爷、陪爸爸妈妈，就发现我觉得没有比亲人更重要的了，就是人你就 根本就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所以我就觉得，而且慢慢的也面临着大学毕业，我觉得如果快工作了的话，更少的时间就是会去陪 家 人，家 里时间会太少， 对，所以我就是觉得现在能多点时间，我也不想去旅游，跟同学出去玩，我想更多的跟爸爸妈妈、姥爷出去玩啊，或者是在家里陪着他们。 嗯， 我觉得这是，我觉得，所以我最不愿意忘记，哪怕到就是说句就是哪怕有来生的话， 嗯， 也不想忘记我姥姥。 那话题又沉重了。 对，本来咱们很聊很欢乐，就聊沉重，因为聊到不愿意忘记这个人，我认为悲伤其实没法去比较的。一梦不愿意忘记的是亲人。 对， 我觉得，哎呀， 那你说说爱情吧，好不好？ 我觉得这不就成了给自己爆自己的料了吗？ 嗯， 我这么讲吧，有一个对我来讲一个人生一个特别特殊的经历，就是。当你喜欢的那个人他的婚礼当天，当然你不是他的新郎， 嗯， 你知道那种感受吗？ 我不知道，现在 你去了是吗？ 没有，就是你知道那一天是他的婚礼，但是 你 知道两个人因为各种原因就是不能在一起，然后你知道那一天那一刻他要进入自己新的生活了，你们之间可能再也不可能有这种关系了，然后那一刻，反正我印象中那一天，我的精神是很恍惚的，我就不知道时间在怎么过，我就是一直在愣愣的刷着朋友圈，可能我知道从别人朋友圈看到 他 婚礼的信息，但是我不想看，但是又不自觉的，就是机械性的一直在刷，一直在刷，然后看到之后也很麻木，就那一天日光就过得很快，突然间就天黑了， 嗯， 然后但是。还是不愿意忘记这样，就时至今日总觉得还是不愿意去忘掉有这样一段经历，一段感情。 其实你可能不是不愿意，而且你忘不了。 对， 也可能就是忘不了。 是，所以其实天一以前跟我说过这件事情，其实当时听的时候，我心里就是还是有一点酸酸的。 嗯、 但是天一， 嗯， 没关系。 哎，你要说什么？ 反正也没有听咱们的节目，说不定还过不下去了呢。 这话不是我说的，我什么都没 说。 我好意思说，没关系。 所以老孟，你啊，咱们来点开心的。 对， 老孟这首歌虽然是有点悲伤的，但是其实我很好奇，就是作为一个歌手，你是怎么能把这样的情绪转化成你的歌曲的？ 歌曲。 其实我倒觉得没有什么，因为可能我写的时间比较长吧，写歌的时间比较长，就其实我们写歌有时候就像。每个人有些女孩子比如写日记啊一样的道理，只是我用了 另一种 方 式 把它记录下来，而且更容易记，多年以后我再唱那歌时候，哦，一想我那个时候那些机遇遇到了一些人经过了一些故事，就 还挺有感触的。 对、 嗯、这种记忆吧， 写歌就是这么回事。其实 对，所以正因为有这样的真情实感，我觉得民谣才会特别打动人心。 对， 写歌我特别怕，因为我也干过就是人给我的任务， 嗯， 哎，我这有一个要一首歌，马上哪三天啊，什么主题， 哦、 命题的走，那种憋出来，那种憋出来的肯定是不会是太 好，不会是太 真的， 确实是 比较真实的。 所以就是现在很多的歌手有点商业化了。 对、 嗯， 刚才天一说的也是，就是这种感觉、 嗯， 还是希望我们这个民谣啊，不管是民谣， 嗯、 就是我们的这个现在的 中国的音乐吧， 对中国的音乐，嗯，可以就是，哎呀。不要那么商业化。 对，我希望就是通过很多像我们这样的媒体啊， 嗯， 能够把更多的音乐风格带到我们的大众中间去， 带到我们生活当中， 让大家能够更开阔的视野去接受不一样的音乐类型， 对， 然后丰富自己的生活。 是， 其实我觉得音乐之所以大家都喜欢，就是因为它是我们情感的一个疏导的地方。 对，而且我们也说有一句话说，音乐也是不分国界的嘛。 嗯、 对， 嗯， 天一说这个，我觉得特别对。真的就是说，其实媒体在这里面应该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嗯， 因为有时候我们大家媒体放什么，很多老百姓只能听什么。 对， 如果多样化一些，让老百姓接触的音乐形式更多一点， 对， 也是件好事。 嗯， 对，我也希望未来有机会啊，老莫能带着更多的好听的原创来做客我们的下午茶，跟我们分享分享歌曲，分享分享歌曲背后那些故事啊。 是的。 今天由于时间关系，可能我们只能聊到这儿，嗯、其实没有聊够， 没有聊够， 对， 而且还没有听够。 对，关键是没有听够。 是。 所以这样吧， 嗯、 以后。 当希望以后那个老孟有了自己的专辑啊， 对， 能够带着专辑来我们节目，再跟我们分享他的好音乐。 来，我们女神百分百来我们九八二来分享一下， 好， 好吗？ 对，好吧。那今天节目就 到 这儿了， 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同时呢，也再次的感谢今天我们的嘉宾老孟， 感谢老孟的做客。 好的，那我们只有下周末再见喽。 对，下周末再见。我们接下来节目是什么呢？ 我们接下来的节目呢是活力榜。 好， 希望大家持续的关注， 持续关注。拜拜， 拜拜。